零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，每个周末夜，麦麦的周末夜现场。 Oh my radio star， 闪耀闪耀。周六晚九点，周日晚十点，九十点钟，三五好友，两三小时，一个周末，多种嗨法， 就是 不想事儿。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，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。 夜空巨星 ，We are radio star。12:01，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收听麦麦为大家制作主持的，在2018年每个周六夜、周日夜，我们的周末呢，千万不能错过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。嗨，周末快乐！是的，到了2018年的2月25号星期日，你看到一直在说这个2018年怎样怎样，一定要呢做很多小小的改变，做一些特别的憧憬，做一些呢小计划，大的目标，对吧？这不知不觉2018年已经到了2月25号了，哇！只能说时间呢真的是不断的在往前奔跑。我相信呢，大家在2018年的这个愿望和心愿啊，包括呢对自己梦想追逐的脚步也没有停过，也在不断的向前出发。也在这里呢提前啊，也不知道提前了，年都过完了，哪能提前？我是说提点钱给大家啊，没有。预祝大家在2018年呢都可以呢获得很多精彩的收获。2018年对于每个人来说呢，当然在去年开始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希望和憧憬的种子已经埋下了。那不知道这个年也过完了啊，开始上班的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工作的状态呢？也不要忘记在2018年的每个周六晚九点，每个周日的晚上十点钟，锁定麦麦的周末夜现场，跟全球每一个收听节目的朋友一起呢，在这里享受周末的不同的特别的感觉。今天晚上为大家开放了我们的互动行列，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，加上你想说的话和内容，跟大家来聊聊，或是呢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，或是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来进行点歌。 找自己。你在公车上的沙丁鱼，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，这么多你扔到哪里去？每个面孔写着无奈，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，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？可不可以让我再当初再一次回忆到那个面对世界去逃避， 去逃避。哗啦啦啦啦，天在下雨，哗啦啦啦啦，冰在哭泣，哗啦啦啦啦，滴入我的心。不要跟我这个胡思乱想，不要跟我说我只会妄想。 找自己， 遇见最最特别的自己，在2018年找到自己最想要的，找到自己最希望的。 我在我头也想到，却在我的地方里聊，你是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，滴答答。 麦克风有麦最放松，每个工作日我们都要嗨嗨嗨。大家好，我是 JJ 林俊杰。 其实呢，每个人都是在一次次的生活当中遇到的小小的困难或是失败中呢，去找寻胜利和坚强的源头。其实呢，都是在于克服的过程。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。好音乐。 So where'd you go? When you can't get to me and you just can't control. Sometimes I wouldn't mind if I was less important. But I've got you. Pondering that, said I'll be back in a sec. I need to reflect, but you swear it's been longer than that. Time is gold and time is thin, but time is rare, so we squandering that. I feel your pain when I hear your voice, so fix your tone, man, stronger than that. And you're like the strongest girl I know.

我是 DJ 麦。 夜空巨星。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，每个周末夜，麦麦的周末夜现场，闪耀夜空。 周六晚9点，周日晚10点，90点钟，三五好友，两三小时，一个周末，多种嗨法， 笑戏不 想事，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。 Oh my Radio Star。 哈，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周末夜，周六晚上9点钟，周日晚上10点钟，跟大家在空中约会的我，麦麦麦同学问候大家新年好 ，Happy New Year， 恭喜发财！哎呀，这个年呢，说过去就过去了哈，真的很快。很多人呢会有点留恋，不舍，都会觉得在过年的时候呢，不管怎么样哈，无论是见了一些很特别的亲戚啊，对，有一些让我们很无语的亲戚。也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老友，对不对？又再次见面了，勾起了很多你的回忆，亦或是呢，像我有一些朋友啊，过年期间呢就在一个地儿待着宅着，也没做什么，但是呢也不错哈、啊，可以让自己呢平日啊在城市里面呢一直这个动的这个动态的，对不对？律动的心，得以呢好好的休息和好好的这个平静一下，对不对？让自己呢有了一点点自己思考的时间也不错。这个年呢，相信每个人呢过得都不一样，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既然呢把这个大年过去了，我们需要给接下来的工作生活加油打气啊！虽然呢周末的时光，每每听麦麦的节目的时候呢，都是抱着一个 party 的感觉，放松的感觉啊。有的时候我也要啰嗦两句，2018年你也要加油啊，好不好？这个给你呢加油打气的同时，也希望大家可以遇到这个对的朋友啊，寻找到自己喜欢的友谊。大家出来玩，对不对？你呢拿你的手机把我拍得很美，你呢拿你的手机，我拿我的手机把你拍得很帅，对不对？然后大家就是好朋友啊。一起拍了合影之后，不要忘记修图，重点是不要光修自己，别人也要修一下，好不好？象征性的修一下。现在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，一边听歌唱歌，在麦家族报道。今天呢依旧有我们的麦家族 My Home 的新浪微博的点歌贴，我看到呢很多小伙伴已经开始在上面抢沙发了啊。今天呢抢到我们麦家族点歌沙发的是桑内星，他说今天晚上呢依旧想点一下昨天晚上的遗珠曲，没有点到的那首最重要的决定。真的吗？我需要找一下哈。排在亚军的是麦冬谷朵儿。Here we go, go. 麦克风，有麦最放松。每天这个时刻都要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哦。我是蔡依林。 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的这位同学的点播啊，今天的首次点播歌送给你咯，最重要的决定来自范玮琪。 我常在想应该再也找不到任何人像你对我那么好，好到我的家人也被照料，我的朋友

今天红海行动的全国排片已经跃居第一位，破20亿在即。娄烨的新片《兰心大剧院》的拍摄已经接近尾声。昨天下午，主创在上海兰心大剧院举行了媒体见面会，巩俐一度哽咽，表示不舍。在电影《兰心大剧院》里，巩俐饰演的知名演员于锦，赵又廷出演了话剧导演谭娜，日本影星小田切让在片中出演谷浦三郎。同时，法国老派戏骨帕斯卡·格里高利、德国演员汤姆·拉斯奇哈，以及中国演员黄湘丽、王传君、日本青年演员中岛布，曾和娄烨有过多次合作的演员张颂文都加盟了该片。漫威影片《黑豹》上映第二周，轻松蝉联票房冠军。该片8天北美累计票房已经高达3.20亿美元，也创下了漫威电影宇宙超级英雄电影最快破3亿美元的记录。之前的记录是《复仇者联盟》的9天。而目前《黑豹》的累计票房已经超过了《钢铁侠》的3.18亿，在漫威宇宙影片的北美票房榜暂列第8位。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：0点《光阴的故事》，1点重播《千千阙歌》，2点重播《永恒的魅力》，3点重播《古典也流行》，4点重播《中国歌曲排行榜》，5点《千千阙歌》，早7点《早安音乐秀》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，我们下一时段再会。 3木为双离，五木 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回归中，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。我们此刻听到的声音来自 JJ 林俊杰，我们的爱。新岛说明天呢就要一切回归正轨，不是今天就已经，昨天是不是就有很多同学已经开始上班了哦？上班的上班，上学的上学，要跟假期真的说一声拜拜，求安慰。

个下场和背叛无关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你不用不自然，这样 天涯海可风， 以为能够功德圆满，最后勉强好聚好散，一段感情这样收场，你也 那过了某个年纪，是不是对于任何情感的所谓的追求会有一些变化，或许不再是轰轰烈烈，而变作了细水长流，棋逢对手的时刻，有些话不说出口反而更好。可惜有的时候在生活里面呢，我们总会说一句话，就是知音难觅，对不对？总是希望呢可以遇到一个懂你的人。在新浪微博有位网友留言说，这个冬天对他来说，有茶，有雪，有音乐，有书，有梦，有早餐，但是我的世界里还差一个你。他说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他，很希望他一切都好，希望我们的麦同学可以帮我选一首他喜欢的田馥甄送给他，也希望他可以听得到。 爱上时候还不懂感情，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，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，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

dancing behind masks, just a subtle pantomime. But images reveal whatever lonely hearts can hide. 不青春，愿听众朋友们的生活有声有色，青春无极限。我是蔡依林。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每个周末夜晚上的9点钟和10点钟，在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跟大家空中相约。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，问候大家周日好。今天晚上呢，听完节目之后呢，可以呢甜蜜的、快乐的、幸福的睡觉睡去哈。然后呢，明天呢继续的好好的忙碌开工。那好心情入睡的条件，你知道有一些法宝法则吗？好心情入睡的条件，除了呢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，听到了自己喜欢的 DJ 的电台节目，要么呢喜欢的人跟你呢在睡前聊了聊天，哎，不错哈，就给他发信息呢，不仅很快的回，而且跟你聊很久。要么游戏最后一局打赢了。除此之外，没有什么更多的理由可以让我们在睡前呢快乐的好心情的睡去了。很多朋友在群里面聊人生、聊思考啊，其实晚上的时候呢，今天。 就是睡觉之前呢、不需要让自己想太多，随着音乐的感觉，然后呢让自己找到一个舒服的意识流，思考思考，想想看，都是可以的哈。今天的很多同学点歌都已经点成了，特别恭喜大家。也有朋友呢在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下面的留言之后呢，发现这个新浪有的时候呢就不稳定，导致呢自己发的留言呢一直在这个草稿箱里待着哈。不过没关系，尽量的会看到大家的小小心愿。继续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，或是呢直接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，加上你想说的话和内容，一并呢发到我们的超级话题当中来参与互动。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，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点播，来自叶倩文的老歌金曲。会唱的朋友，够不够潇洒？ 有着

你住的巷子里，我租了一间公寓，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。高中三年，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，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，我找了份工作，任你说啥可敬。当我开始学会做代笔，才发现你如此的当真。我你又曾经问过那些天什么，能不能告诉我，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曙光，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。记得 这首歌是一个承诺，这首歌呢也是一个礼物。最新家庭的周董周杰伦在他今年的生日，是去年了，生日的这一天呢要兑现承诺，也送给了所有的粉丝一首新歌，就是我们刚刚听过的《等你下课》。哇，掀起了很多80后90后的青春的回忆杀，还记得那个时候呢写的很多伴随我们成长的歌曲，晴天呐、三年二班呐、青葱的感觉。 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

愿情盛装。 23:55，麦麦的周末夜现场，今天节目要跟各位说声再见啦！要祝所有的听众朋友、粉丝朋友们、网友朋友们晚安。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，也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约定，在下周六晚上的9点继续回归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。Oh my Radio Star， 祝你晚安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！ 天呐，麦克风！ 冒险潜入你一生的爱情海洋里，我也试了寻找你的爱情雷达，失去。